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五十集。就这一次，六。隔天早上，温以凡调整好心态，当作一切如常。他按照平时的时间出了房间，一走到客厅就看到桑延坐在餐桌旁，已经开始吃早餐了。桌上就是很简单的白粥和鸡蛋。两人对视了一秒，温以凡收回眼，平静地进了厨房，从冰箱里拿了瓶牛奶。他在冰箱前停了几秒，猜测了几个桑延接下来会问的问题。做好充足的准备后，温以凡回到餐桌旁，桑延随口说道：喝点粥。温以凡顺势看了眼锅里大半的粥，安静三秒，说：好的。沉默下来。出乎温以凡的意料，桑延的神色淡淡的，看着并没有打算问他问题，仿若昨晚他梦游抱他的事儿对他并没有太大的影响。桑延这个表情，温以凡也看不出他有没有猜出什么，内心忐忑又不安。他温吞地喝了一口粥，还是主动套点话：我昨天好像又梦游了。桑延眼也没抬。温以凡故作镇定：那我这次有没有做什么事儿呀？ 有。 温以凡盯着他，耐心等着接下来的答复。 就…… 桑延话一停，抬眼若有所思道： 抱了一下。 啊？ 昨天还挺节制呢。 桑延懒洋洋地说道。他的回答跟昨晚真实发生过的事儿没有半点出入，让温以凡联想起之前几次梦游后桑延给他描述的那些情况。他之前不太相信，但此时因为桑延的实话实说，想法也有点犹疑不定了。不过这会儿温以凡也没有时间去考虑那些，桑延这个模样和语气看着确实是丝毫没有察觉到不对劲。温以凡总算放下心，但取而代之的负罪感也升上来了，总有一种桑延被他占尽便宜受尽委屈的感觉。犹豫着，温以凡小声道：抱歉。 怎么？ 虽然怕多说多错，但出于内心的自我谴责，温以凡还是硬着头皮说完： 虽然我不清楚情况，但对你做出这样的行为实在很抱歉。 这都多少次了。恰好吃完早餐，桑延往后一靠，上下扫视着他： 你怎么这会儿突然觉得对不起我了？之前不挺嚣张的吗？ 我这词儿还能安在自己身上，温以凡极为无语。 我很嚣张吗？不是吗？ 桑延挑眉，慢条斯理道： 之前跟你提起这个事情呢，只会诸多狡辩，仗着自己不清醒，我说一句你顶一句，最后还想花钱了事。 温以凡没有想到，从桑延的视角看来，自己是这样的形象。光是自己不清醒的状况，他的怨气都这么重，温以凡更不敢想，如果桑延知道昨晚他根本不是梦游，他会炸成什么样。温以凡讷讷地说道： 那你以后要不晚上的时候就尽量待在房间里别出来，门上锁了，我总不会进你房间里。 桑延没有应他这话， 反倒问道：你这梦游还挺特殊啊，还有占人便宜的毛病。 我以前好像不……温以凡下意识解释，说到这儿他又觉得这话很有歧义，及时改了口： 我不太清楚。 哦， 只占过我的。桑岩确实听出来了，眉梢微扬，确实是这么个情况，但直接说出来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温以凡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没有吭声。桑岩笑了： 不是，你这是什么新型的追人手段啊？ 啊， 还有这种事儿？你让我有点怀疑了。 真是梦游？桑岩坐直起来，手臂搭在餐桌上，往他的方向靠近了一些。这要换在平时，温以凡肯定要耐心地跟他解释一下，但现在他实在是太没底气了，只能低头喝粥，含糊道： 对的。 你今天话还挺少啊。 桑岩直勾勾地盯着他，像是想看出点什么来。 之前跟你提这事儿，不是还挺能扯理由的？ 温以凡面不改色地用他的话回应： 那不是都好几次了？ 也是。 桑岩收回视线，话题终止于此。桑岩起了身，往厨房的方向走，确定自己没有露出什么破绽，温以凡的后背很明显地松了下来。在这一刻，他还有一种被老师点名起来回答问题，应付完之后的轻松感。两人差不多同时出门，进了电梯，温以凡习惯性地靠着最里的电梯内壁。瞥见桑岩又穿回平时的穿着，他有点想问问他找到什么工作了。但因为昨晚的事儿，温以凡总觉得不自在，连主动跟他说话的勇气都没有。电梯下行，下到七八楼的时候，温以凡突然注意到桑岩只摁了负一楼。他顿了一下，上前走了两步，打算自己去摁一下一楼的按键。走到桑岩身侧，温以凡的手刚抬起，手腕就被桑岩握住。他的视线从手机上挪开，抬眼看他，像是一个刚开始受到侵害的受害者，习惯性地做出抵抗的动作。 想做什么？ 摁一下一楼。 哦，往后退几步。 桑岩松开他的手，温以凡忍了忍： 好的。 我今天心情不错，正好要去上安那边，顺带捎你一程。 桑岩松开他的手，大发慈悲般的说道。虽然没有骨气，但有免费的顺风车，温以凡也不太想去挤地铁。他露出个微笑，假意感恩戴德的回道： 那就谢谢你了。 到达负一楼，两人出了电梯，走到地下停车场。温以凡坐上副驾驶座，系上安全带，没有主动说话。跟桑岩靠近的每一个瞬间，大脑都在时刻提醒着他昨晚的那个拥抱，以至于他现在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跟桑岩相处。车子发动，一路沉默。过了一会儿，可能是觉得温以凡今天不太对劲，桑岩往他的方向瞥了好几眼，而后他出声问道： 不舒服？ 没有。 温以凡趴在窗上温吞地说道，这看着像是心情不好，又像是不太舒服。又安静一会儿。 你这是在梦游的时候把精力全花完了？ 啊？ 昨晚掀我衣服的时候不挺热情的吗？ 桑岩语气吊儿郎当： 我昨晚哪有掀你衣服啊？ 眼睛还看着窗外的景色，温以凡思绪放空，下意识地回道。说完这句话，过了好半晌，温以凡才后知后觉，车内氛围变得有些诡异。他忽地回过神，反应过来到自己刚刚说了什么，生硬地转头。恰好是红灯，桑岩把车子停下，侧过头，缓缓地与他的视线对上。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他几秒，才道： 你怎么知道没有？ 啊？温以凡没有避让视线，神色淡定。桑岩没有重复，仍然高高在上地看着他，眼中审视的意味十足。温以凡还能用余光注意到他的指尖在方向盘上轻敲着，一下又一下，迟缓又规律，像是在思考着什么。从他的角度来看，也像是无声的凌迟。温以凡在脑子里寻找着应对的话，面上神色稍愣，似是才反应过来。他弯起唇角，语气温和地解释： 不是你刚刚说的吗？我昨晚只抱了你一下。 敲方向盘的动作停住，桑岩的眼皮动了动，看着是认同了他这个解释。 哦， 他只淡淡地啊了一声，而后便收回了视线，没再追问下去。冷场。尽管温以凡现在并不是特别想说话，但秉着演戏演全套的原则，他还是反问了一句： 所以我昨晚掀你衣服了？ 记错了。 桑岩看着前方， 上次吧。 大约是不想让自己的话前后矛盾，桑岩悠悠地解释道： 毕竟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了，我总不能每次都记得一清二楚。 温以凡想说自己应该做不出掀他衣服这种事情，但想到昨晚抱他时桑岩那认命到懒得反抗的姿态，又觉得在他先前的几次梦游里，可能确实是真的发生了不少让他无法想象的事儿。温以凡不敢脑补那些画面，只能点头： 哦，委屈你了。 见桑岩不说话，温以凡思考了一下，想让他觉得这种苦难的日子是有尽头的，又安抚般的补充了一句： 等有时间了，我上医院看看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